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贾月。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早上9点半，荔园居委会开展了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97名党员参与了义务理发、免费配钥匙、绘本阅读等便民项目。家住荔园小区的张大爷坐在椅子上准备理个发，他告诉记者：“我听说咱们居委会今天有很多义务服务项目，我遛弯过来看看。” 近日，观音寺街道联合城管、工商等多部门对双河南里辖区的30多处违建进行了拆除。家住双河南里3号楼的张大爷说：“全北京都在拆违，为了疏解整治促提升，我们全力支持。”一推开小区大门，一排栅栏映入眼帘，这是一块居民自己圈起来的绿地。记者看到，违规圈地不但影响了小区的整体环境，还侵占了人行通道。小区绿地上种满了应季蔬菜，堪比农场小菜园，茄子、小葱、韭菜应有尽有。 二次供水的卫生状况直接关系到居民用水的安全和卫生。日前，记者跟随大兴区卫生计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位于华玉家园小区的一间地下水泵间，就这里的二次供水设施水质进行检测。不久，这里将正式进行供水。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消息，早上9点半，荔园居委会开展了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97名党员参与了义务理发、免费配钥匙、绘本阅读等便民项目。家住荔园小区的张大爷坐在椅子上准备理个发，他告诉记者：“我听说咱们居委会今天有很多义务服务项目，我遛弯过来看看。”75岁的党员张志荣提起笔来，几笔下来，牡丹花的轮廓就展现在眼前。站在一旁6岁的孙博涵托着腮看着。我喜欢画画，奶奶说这幅画送给我。张阿姨一边画一边说：“别看她小，她说的还真是头头是道，一老一小，你一言我一语，引来不少居民驻足旁观。” 一旁的绘本阅读活动，两个小朋友站在桌子前听黄林老师讲故事。黄林老师是荔园社区七彩童年绘本馆名誉馆长，短短一小时的时间，就有8、9个家庭参与阅读活动。黄老师说，特别喜欢给小朋友讲故事，坚持了好多年。这样的便民活动，他是常客。 本台消息，近日，观音寺街道联合城管、工商等多部门，对双河南里辖区的30多处违建进行了拆除。家住双河南里3号楼的张大爷说：“全北京都在拆违，为了疏解整治促提升，我们全力支持。”一推开小区大门，一排栅栏映入眼帘，这是一块居民自己圈起来的绿地。记者看到，违规圈地不但影响了小区的整体环境，还侵占了人行通道。小区绿地上种满了应季蔬菜，堪比农场小菜园，茄子、小葱、韭菜应有尽有。 随后观音寺街道对违法建设进行了拆除，下一步将建立长效机制，把建设违法建筑的想法消除在萌芽中。 本台消息，二次供水的卫生状况直接关系到居民用水的安全和卫生。日前，记者跟随大兴区卫生计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位于华玉家园小区的一间地下水泵间，就这里的二次供水设施水质进行检测，不久这里就将正式进行供水。据了解，市政供水厂一般可以直接供水的高度是6层楼，但是城市大多数住宅楼都高于6层，那么居民要怎么用水呢？这时候二次供水就出马了，由单位或者个人将城市公共供水引入二次供水的水源管道，通过加压、储存、消毒等程序，住在高层的居民就可以顺利饮用用水了。卫生计生监督员介绍，储水箱与墙壁的距离要大于20公分，与顶部的距离要大于80公分。同时，水泵间的地面应该是防滑地砖，墙面要贴瓷砖或者防水防霉涂料，这都属于卫生标准和要求。二次供水的设备的溢水管是为了保证水到了一定高度后水箱不被溢满，泄水管是能够保证水箱清洗消毒后的泥沙杂质能够及时清除。 经过检验，华玉家园这间供水机房的设备全都通过验收，机房的通风、环境卫生、日常管理等方面都达到了卫生要求，开始投入使用。记者发现，在华玉家园的这间地下水泵间里，多根密闭的水流管道阀门相互连通，全新的供水设备发出阵阵轰鸣声。水泵间的墙壁地面上贴上了防滑瓷砖，在一面墙的醒目位置还贴有北京市二次供水单位卫生信息公示栏。据介绍，为了保证水箱供水正常、水质安全卫生，供水水箱至少每年要清洗一次、消毒一次，水质卫生也是每年由供水单位自行抽检，再加上卫生计生监督部门随机抽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区目前有400多家二次供水单位，为此对水箱水质检查是必须进行的。今天通过对水箱的检查，没有发现水箱内有沙子与锈渣等沉淀。抽检的水样包括设备的出口水、居民家的末梢水以及市政水3种，水质的检测情况要等报告整理完毕后，在卫生信息公示栏内张贴公布。本台消息，第二届首都国企开放日日前启动，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喜迎19大，走进新国企。几万名市民将走进国企、博物馆、老字号、新工厂等132条线路，见证首都国企改革发展的丰硕成果，探秘平日里衣食住行中的门道。和去年相比，本届开放日有近50%线路是全新的。启动仪式当天，众多市民走进亚洲最大的北京市排水集团淮防再生水厂，感受生态净化方面的高新科技。市民刘先生带着一家人前来探秘，所看所听让他惊讶。以前一听污水处理厂，感觉就是臭水滚滚，但来到这里才发现，不仅闻不到臭味，生态环境还这么美。原来淮防再生水厂紧邻小龙河发源地，这里曾为一亩全湿地景观，但近年来水位下降，泉水干涸，再生水厂建成通水后，达到地表4类标准的再生水注入湿地，并输送到小龙河，消失的一亩全湿地景观得以重现。如今水厂旁的湿地公园鸟语花香，清澈的河水潺潺流淌，成了周边居民休闲游玩的好地方。 除了淮防再生水厂，还有众多涉及市民衣食住行的国企敞开大门迎接前来探秘的市民。红叶鹰、小黄蜂、绿萌蛙，这些萌萌的名字并不是动画片里的人物，而是咱们公交车的昵称。本次国企开放日，北京公交集团推出公交嘉年华活动， 在四会公交枢纽推出了系列活动，包括北京公交全明星车展、为爱车出名评选、小画家绿色出行画展、牵手百年浪漫巴士、北京公交嘉年华专题摄影大赛等。北京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参与全市国企开放日的企业共119家，涵盖工业、商业、建筑及房地产、交通、博物馆、企业、学校等共132条精品线路。其中盎然的春意线路中，市民将带着孩子在首旅集团的北京绿野晴川野生动物园亲自给长颈鹿、大象喂食。炫目的科技路线中，市民将跟着轨道交通工作人员深入地下，看看地铁施工现场，体验防撞击实验。实在的民生路线中，市民将在百年屹立亲手做面包。打开眼界路线中，市民将走进北京印钞有限公司，实地参观人民币生产流程。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孝心撑起温暖家，23年照顾瘫痪公公。记者见到韩书香时，46岁的她正细心地测量水温，然后用小勺给76岁的公公陈平喂水。看着老人大口喝起来，韩书香关切地说：“您慢点喝，别呛着。”喝完后，韩书香麻利地收起碗勺，推老人到太阳底下晒太阳。说起韩书香与陈平的公媳亲情，还要追溯到1994年。那年，韩书香与丈夫陈奎结婚，家境虽然贫寒，但是丈夫体贴，公婆慈祥，日子过得很美满。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婚后第3个月，当全家上下还沉浸在她怀孕的好消息当中的时候，公公陈平突然在家晕倒，检查结果是小脑萎缩，需要住院治疗。那时候她与丈夫都在外上班，事业都处于上升期。当看着患有腰椎狭窄的婆婆不分昼夜伺候公公，韩书香于心不忍，于是忍着妊娠的不适和丈夫轮流值班在医院照顾公公。 出院后，按照医生的嘱托，夫妻俩一有时间就搀扶老人在院子里锻炼。韩书香说，说是搀着，实际上是背着抱着，老人基本上不能自己用力。那时他才23岁，公公不忍让儿媳妇受累，只要儿子不在家，他就不锻炼。每每这个时候，韩书香就一边跟公公聊天给他宽心，一边和婆婆一起搀着他锻炼，经常是3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公公终于可以拄着拐杖自己活动了。然而好景不长，公公的病情又加重了，连吃饭、穿衣、起床这些最简单的事情都不能自理了。与丈夫商量后，韩书香果断放弃了工作，全职担负起给公公喂饭、喂水、洗脸、穿衣、上厕所等繁琐的护理工作。韩书香说，公公1天3顿都要靠人喂，水都要一勺一勺地喂着喝。由于公公牙齿不好，所以给他的饭菜必须煮得很烂，然后再一勺一勺地喂，一碗饭常常得吃上1个半小时。公公活动不便，常年卧床，为了避免他身上长褥疮，韩书香每3个小时就要为公公翻身按摩。怕公公想不开，韩书香常常跟他说许多宽心的话，还经常邀请村里的老人来家里陪公公聊天，尽量让公公的生活和生病前一样。 小脑萎缩导致陈平小便失禁，做了造瘘手术后，从管子里排出的小便常常会沾湿衣服。然而老人的房间却丝毫没有异味，绿萝、薄荷、发财树满眼绿意，茶几上竟是老人爱吃的新鲜水果，老人的穿着从内到外也是一尘不染。这一切都得益于韩书香每日打扫老人的房间，并且时时为公公换洗衣服。多年来，韩书香很少走娘家，偶尔去一趟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每次看着老母亲恋恋不舍的眼神，她的心中就有说不出的愧疚。但是没办法呀，公公那边离不开人。韩书香怕公公无聊， 常常推着他在村里散心，碰见熟人，老人总是禁不住称赞：“您瞧，那是我亲闺女，没有她，我早就不在了。”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或许是受韩书香一言一行的影响，女儿对爷爷奶奶也十分敬重孝顺。韩书香的女儿今年上大四，逢年过节只要回家，总是第一时间到爷爷奶奶房间，不仅会买来许多礼物，还会陪着爷爷奶奶聊个没完。 在邻居刘女士的眼中，韩书香是个十足的好媳妇儿。街坊邻居之间从没见过她和谁拌过嘴、吵过架。逢年过节、老人过生日，韩书香都能张罗一桌好菜，让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热热闹闹。在2013年北京市万名孝心评选活动中，青云店镇六村村民韩书香获得北京孝心称号。韩书香说：“谁家都有老人，谁都有老的时候，老人长寿就是儿女的福气，能成为一家人是我们这辈子的缘分，所以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他们幸福生活。”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高考结束了，考生就可以就此放松疯玩去了吗？郊区的考生用行动作答。在短暂的休息后，他们和考前一样忙碌着，不同的是刷试卷变成了为爸爸妈妈经营的民俗院刷室内设计图，曾经的学画学生摇身一变变成了郊区画室的义务助教，校足球队的主力队员重新穿上球鞋，为代表母校球队最后一战而挥汗苦练，立志报名小语种的考生自学起泰国礼仪，订机票准备飞往泰国去当国际义工，感恩与回报成为京郊考生们在高考后的行动主基调。高考结束当天，密云区古北口镇司马台新村的考生倪嘉兴就赶回家中，用手中的画笔实施室内设计计划，给民俗院房间增添一点创意美。 日前，记者来到司马台新村望春园民俗院，客厅放置的一台电脑前，倪嘉兴正在全神贯注地搜集设计样图。倪嘉兴告诉记者，这个图案适合画在楼上向阳的房间。把选好的样图下载到手机里，倪嘉兴走进二楼的客房，拿起画笔，不一会儿，白色墙壁上出现一幅山水简笔画。两年前的暑假，倪嘉兴的父亲倪凤东在古北水镇风景区当上了一名窑卤师，母亲李秀凤和奶奶两人经营民俗院。为了提高家里收益，倪嘉兴父母把家里两层楼的六个房间全都改成客房，招待游客住宿。其中一个房间本来是倪嘉兴住的，里面放着他使用的电脑。李秀凤说，他上高一那年，家里民俗院刚开张，特别忙，节假日时客人特别多，可倪嘉兴就只顾着守在电脑前打游戏，搭把手、摘个菜、倒个水都喊不动他。李秀凤说，我把他的房间当成电脑房让游客使用，孩子回家一看电脑被占了，特别生气，因为不能跟小伙伴玩游戏了。那年暑假他不得不把电脑挪到客厅，倪嘉兴整个暑假就是在玩网游中度过。上了高三这一年，孩子突然间懂事儿了，放学后会帮家里人做家务了。李秀凤说，除了搬桌子、打扫卫生、摘菜等家务活，倪嘉兴还会跟客人聊天，帮家里招呼客人，这让他十分欣慰。 今年初，倪嘉兴参加全国美术专业联考，以202分的考分超出分数线20多分，考上一所本科院校已经不再是难事儿。他开始琢磨把家里的民俗院重新进行室内设计，凸显民俗旅游接待特色。屋子里的房间墙壁是纯白色，太像城里的酒店，没有一点农家院的特色。倪嘉兴说， 高考前由于紧张备战考试，他一直没有把设计房间的想法实施。高考结束后，查询分数、填报志愿之前，他终于有时间来做这件事儿，以此回报父母对自己的付出。倪嘉欣说，我打算今年报考个室内设计专业，边学习边给家里设计，比如把家门口的司马台长城、古北水镇的风景都画到客房的墙壁上。他打算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把房间设计成多种风格，吸引更多游客来住宿，为父母分忧。 最近在房山区良乡北路原学校的操场上，参加完高考不久的王超越、刘贺、李佳毅、张家俊等12人身穿红白相间的队服，顶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在球场上挥汗驰骋，努力训练。这支足球队名叫良富足球小队，是由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的学生王超越组建起来的，主力队员大多是高三学生。高考后，他们重新聚在一起，为即将在7月下旬举办的百队杯足球赛加紧训练。王超越说，这是我们球队代表母校足球队参加的最后一届百队杯，就凭这一点，哥几个就下定决心一定好好练，再出个好成绩。作为队长，王超越在训练前反复演练战术。刘贺、张家俊擅长组织进攻防守，踢中场，李佳毅速度快，和我配合最默契，我们搭档前锋。这次我们采用3-3-2队形，为了这次比赛，队员们卖力训练，使出浑身解数。 王超越在球迷父亲的耳濡目染下，从小热爱足球。上小学时，他遇到了刘贺、李佳毅、张家俊3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经常一起踢球。机缘巧合下，4人从同一所小学升入同一所中学，又升入同一所高中。多年在球场上的默契配合，使他们培养出了深厚的友谊。升入高一后，学校里有了更多热爱足球的伙伴，王超越决定把这些人组织在一起，成立一支球队，去参加北京市爱踢球的孩子熟知的百队杯比赛。2015年暑假，王超越带领7名队员首次参加百队杯比赛。第一次参加正规比赛，大家都很紧张。由于缺乏系统的训练，我们只踢了3场，没有取得小组出线。这场比赛激发了队员们的斗志，他们每天都会利用晚饭后的休息时间去操场训练，学校也非常支持他们。每天下午5:30到6:40是球队固定训练时间。经过刻苦训练，良富足球小队在第二年参加百队杯比赛时，成功闯进了前8强。 升入高三后，面对紧张的升学压力和繁重的学习任务，球队改成每周训练一次。王超越说，我们约定专心学习，高考后再战。尽管12名队员分在不同班级，但平日里学习生活上，他们总是互相帮助和鼓励。足球把我们连在了一起，这是一份兄弟般的情谊。王超越说，高考结束后，队员们主动推迟了原本追剧、学车、旅游的计划，为即将到来的比赛全身心投入训练。王超越告诉记者，对他们来说，这次赛前训练又带着一丝伤感，因为暑假后他们将走入各自的大学，很难一拨人再考入同一所大学，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所以这次比赛他们将拼尽全力，目标是再次挺进8强。 7:30，延庆区永宁镇高三毕业生李琦背着画板离开家，赶往老师白恩厚的画室。这一次，当他走进画室时，他的身份已不再是一名学生，而是画室的助教。暑假对于李琦来说有点忙，每周末都要去老师的画室义务当助教。我还报了一个海陀之子志愿者服务队，为迎接冬奥会在家乡召开做好志愿服务工作。李琦是绘画艺术特长生，高中就读于延庆五中，8年前的专业校考上，他陆续通过了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印刷学院的考试。小李说，我从小就喜欢画画，5年级报班开始学习，基本上中间没有断过。 他周围有不少同龄人也非常的喜欢画画，但苦于永定镇地处偏远，能教授专业绘画课的画室基本都集中在延庆城区，而学校的美术课课时有限，很多同学家里没有条件送孩子来学绘画，所以高考前他就有了个想法，在高考结束后到美术老师白恩厚的画室担任义务助教，教授更多的孩子学画画。 小李边说边帮助一个孩子运笔，他说，我要辅导30多个孩子绘画，我中学跟白老师学了3年，感觉收获挺多的，这个假期我想帮老师带带学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辛苦，每个双休日8:30到17:30他都要在画室中度过，来画室学画的大都是初学者，李琦要挨个儿辅导他们。他说，有的小朋友基本是零基础，画出来的画儿需要重新调整，基本上相当于自己再画一遍。助教的工作虽然辛苦，李琦却干得很开心。除了去画室当助教，他还报名参加了海陀之子志愿服务队。母亲王长红对此非常支持，他说，孩子除了爱绘画，平时还喜欢演讲和主持，正好服务队里有些宣讲的活动，希望孩子能够通过参加这些社会活动培养一下合作能力。在小李暑期计划表里，除了做助教，他还打算参观5个博物馆，读10本好书等，充实自身。 高考已经结束，北京四中顺义分校的陈万博却依然每天忙于学习。学什么？基础泰语、泰国礼仪文化、国际义务服务守则等，都是他要学习的内容。除此之外，他还要查询国际义工服务项目，向国际义工组织递送报名资料。今年暑假，陈万博打算去泰国，不过小陈的这次出国之行并非单纯的旅行，而是想要去做国际义工。去年陈万博曾去过一次泰国，这是我第一次以国际义工的身份去国外，在那里他受到了热情的帮助，这让他萌生了当国际义工的念头。 陈万博说，去年我和家里人一起去泰国自助游，我们想去参观一个经典景区，但是完全看不懂资料，一位热心的泰国人帮助了他，把资料通过英语翻译给他，还给他推荐了周边的景点、路线和酒店。现在我有时间了，也想找这样一个机会去帮助别人。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他通过网络查找国际义工组织服务项目和联系方式。资深的国际义工指点他说，要从事国际义工，不仅要有一腔热情，还要掌握所去国家的语言，了解当地文化，才能更好地进行服务。陈万博把这些要点记在心里，他借助社交网络与泰国人聊天，了解到泰国不同城市的状况和日常礼仪规范。陈万博说，我想通过做国际义工，把我当年在泰国获得的帮助与爱心传递给其他人，同时也锻炼自己的能力。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井然、贾跃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 986更多精彩内容。